这一段在耳边很惬意的律动来自于加拿大的女生二重唱组合，他们的名字叫 Dala Younger， 更年轻。确实你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一些保持了运动习惯的人会看上去更年轻一些。今天是12月11号，还有整整的20天我们就要进入到崭新的2019年了。还记得在2017年年末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2018年的时候，觉得那时候说起2018这串数字就会有一点点陌生。再想想看现在也是一样，崭新的数字2019可能需要我们去适应一下，而崭新的2019年也在等待着我们。下午的3:05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请上我的本家 Penny 戴佩妮，在阳光正好的下午的时间，通过电波传递，端给你一杯 Sunny Latte。 又是一个难得 Sunny Day，我坐在角落懒懒地喝着拉丁，看着前方情侣一对对，有点麻木，有点暧昧，昧昧昧，老夫老妻的无言以对，初次约会的有几个是坦诚相对，咖啡点了一杯又一杯，越喝越清醒，越喝越陶醉，这一个男生到底他对你多重要，你才会甘心付出让自由被他牢，下一个男生到底他对你有多好，为何总是反复的在寻找委屈后想要逃，把青春都浪费掉，又是一个难得 sunny day， 我喝的咖啡老板总是说免费，如果爱情随便谈都对，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飞飞飞，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别人爱对，眼前挫折的他有多贵，你有的积蓄还够不够赔，这一个男生到底他对你多重要，你才会甘心付出让自由被套牢，下一个男生到底他对你有多好，为何总是反复的在寻找委屈后想要逃，把青春都浪费掉，我爱的这个男生他是真的对我好，他不会斤斤计较我的脾气不够好，我爱的这个男生他说要陪我到老，没有必要总是和人比较，梦想踏实就好，够养我最重要，又是一个难得 sunny day，What a lovely day, yeah, yeah, yeah. Latte 再一杯 yeah, yeah, yeah. 北京只要一刮风就是一个晴朗好天 Sunny day。 这首歌来自于 Penny 戴佩妮，听出来她很喜欢去咖啡馆小坐，因为可能这样除了说能喝上一杯之外，还能够顺便给他一些灵感，观察一下来南来北往的喝咖啡的人们，只是不知道他喜欢喝什么。喜欢去咖啡馆喝上一杯这个习惯没有对和错，只有适合不适合。就对我来说，我很喜欢太妃榛果拿铁，但是我对于咖啡因不太耐受。冬天的咖啡馆有时候赶上午餐后喝咖啡的高峰的终点呢，人还挺多的，人头攒动，靠窗或者是阳光好一些的位置呢很难有空位，所以有时候当自己状态不算特别好的时候，或者说你需要换一换脑子，给你一点思绪和灵感的时刻，你完全可以去腾出一些时间去喝上一杯，然后也可以拉上一个谈得来的朋友伙伴，在年末这个时间找一个下午坐下来一起交流一下，谈谈心，肯定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收获。FM974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09，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有请胡彦斌。 实的窗帘都抵不过阳光，来唤醒我已经迷失了很久的方向。这个年代接受太多的假象，我也被囚禁在原地而世俗的眼光，真正的代价是付出血红的坚强，遍体鳞伤像个傻子一样上当。谁是老大伟大的理想，这是模糊了这伤害刚刚在上，好的对的都是啊你有眼光，坏的错的都让我帮你受伤。无耻的虚伪攻击我良心的底线，友好的欺骗是将我最后防线，微笑的折磨我仅有的尊严，金融危机比我想快乐贷款。无耻的虚伪攻击我良心的底线，友好的欺骗是将我最后防线，微笑的折磨我仅有的尊严。都抵不过阳光，来唤醒我已经迷失了很久的方向。这个年代接受太多的假象，我也被囚禁在眼里而世俗的眼光，沉重的代价是付出血红的坚强，遍体鳞伤像个傻子一样上当。谁是老大伟大的理想，这是我忽略着伤害高歌在上，坏的错的都让我帮你受伤。 我买单，小胡同学，这还用说吗？就是谁张罗的局，谁掏钱呀？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游。 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版本的冬季校园听得出来是一个 live 现场的版本，当时是在第四季的我是歌手节目当中，高晓松去助演老狼的竞演演出，应该是在返场表演的时候两个人合作的一首经典的歌。当时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包括现在的广播当中听友，可能很多也是第一次在那个时候看到了高晓松和老狼两个人站在一起唱歌。尤其是对于当年曾经深深迷恋过校园民谣的听友们来说，彼时彼刻，此时此刻，可能在你的心中就会有一种重回大学校园时候的感受。我相信这一首这个版本的冬季校园也会在刮着寒冷凛冽 北风的这个星期二的下午温暖你，温暖很多人。 여전히슬플필요는없어불안한설렘과다정한외로움혼자가더편해친구들이좋아문득커져난건멀리서불어온바람때문언제나막막한그리움은닿지못할곳을향해불어가고돌아갈수없는그곳에서마음이멈춘순간내손을잡아줄사람천천히같이걸어줄사람시시한농담에웃어줄한사람그런사람내곁에싶은건아니야언제나투명한후회들은갈수없는먼곳에서날부르고어젯밤꿈속의그곳에서기억이멈춰버린순간손을잡아주던사람천천히같이걸어준사람곁에있었는데돌이킬수없단말로너무쉽게묻은건아닐까아마나는지금누군가그리운것같아이젠다상관없다면그게더슬픈 Sing with me.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目前处于大风蓝色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外出请注意防风防寒。风力在傍晚前后转弱，风干物燥，本市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提高防火意识，请注意用火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五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电视剧方面，由上海出品的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剧《大浦东》今天晚上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开播。电视剧故事从1986年讲述到2017年，以小人物命运折射大时代变革。剧中，东海财经大学经济系学生赵海英紧抓改革开放带来的重大机遇，坚守一代金融人的梦想和初心，历经挫折与失败之后，终于实现了君子报变，成为新上海金融界翘楚。剧本出自张强之手，他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的1997、余成龙等优秀剧作的编剧。导演则由上海土生土长的王一鸣担纲，并由张博、李念等主演。改编自杜卫东、周新京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江河水》将于12月14号晚在江苏卫视开播。这部剧以港口改革为主线，讲述了一个老港口在新局长江河带领下不忘初心、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创新的故事。在开播发布会上，导演李小婷、主演秦昊、郭涛、阚清子、车晓等主创讲述了拍摄前后戏里戏外的港口故事。再来看电视综艺，熟悉的舞美、熟悉的环节、熟悉的001号讲解员张国立。前天晚上，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回归央视屏幕。第二季首期节目中，故宫博物院携样式雷建筑烫样、李白草书上阳台帖、清乾隆年制金瓯永固杯三件国宝震撼亮相，王菲、翟天临、黎明担任国宝守护人，引起网友热议。接下来的节目中，广东省博物馆馆藏的三件国宝也将登上这个舞台。他们将以何种形式在观众中火起来呢？让人好奇。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晚风吹，云儿飘，团团心事谁知道，火火的歌谣唱得云开雾散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敞开怀，心里花儿唱出来，活活的歌谣唱出美好心愿。 火的话都对不起这个名字，林依轮火火的歌谣，1994年火遍祖国大江南北的一首歌，其实确实名字就意味着必火无疑哈。其实不止火了当年，还火上了第二年1995年的央视春晚，成为了当年全国老百姓除夕夜餐桌上飘了一段非常非常美、非常非常火、很活力的旋律。作词作曲来自于张全富，林依轮的代表作之一《火火的歌谣》。其实想从94年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很多人非常熟悉并且喜欢的一首歌。而且我相信在刚才这首歌播放的过程当中，也很多人能够没有歌词，手边没有歌词就能够完全顺下来。当年这样一批很火很火的经典的歌，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用非常接地气，同时有很朴实无华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故事，或者说说了一个道理，让你觉得心胸开阔了不少。好了，回到2018年12月11号，还有20天我们就要迎接2019了。这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欢迎你继续回到 FM974 和你一起唱 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字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我喜欢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